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就法西斯镇压公举保安法炮制已有68年一事，12月1号发表一篇社论，主张废除保安法。另据报道，国会新国家党议员金宗泰11月30号在议员大会上说，南朝鲜各界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烛光斗争是由从美势力操纵下的，他荒唐的妄言引起各阶层的愤怒。